庆祝太阳节秘鲁中央集会4月7号在利马举行，由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美洲地区筹委会共同主席兼秘鲁工人农民学生人民阵线主席、秘鲁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小组秘书长等一些政党团体机关人士和群众，以及我国驻秘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集会上讲话人说，金日成同志的确是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和蔼可亲的慈父，是一位博得亿万人民无限敬仰的举世罕见的政治家，并热烈称颂了不世出的大圣人跨世纪的建树永不磨灭的业绩。